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从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佩芬终于回来了，前线还有两位记者还在为大家要进行持续滚动的报道。那明天周六我们将会从下午的5点钟开始就进行全程的直播，一直到投票开票完全的结束，希望没有意外的事件发生。那现在距离台湾这个民主政治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选举呢，投票的话来说还剩下20个小时。如果是距离这个最后的造势活动的话，就是你在街边上能够看到的这些造势活动的话，就还剩下10个小时。在网络上的大家可以持续到今天夜里的12点钟，那现在是中午的12点钟，还有12个小时可以进行最后的冲刺。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基本上蓝绿两阵营的大佬们全部出动了，是吧？使出浑身解数来进行最后的催票。我们这两天办公室里一直在放着东森台，东森台的这个新闻，反正从早到晚的都是竞选广告啊。你看他们广告，我都怀疑，我说这个是会不会有一些比例方面的这些考虑？如果说蓝的或者绿的哪一方面钱比较多的话，他会不会就是全部都买断，就一天到晚的在播他们的广告？但现在看见好像是播一个蓝的，播一个绿的，再播一个蓝的。我说这是不是有意安排的？ 可能如果说大家都买了广告，也许在电视台里面他会有这样的安排。但基本上其实说真的，他就是一个商业行为。你不是说会买断，我觉得还不至于。因为买断可能很贵很贵，你知道台湾的电视台每年啊，就是最大的一笔赚钱，不是每年啊，选举年就是可能员工年终奖金最多的一年。可是近几年当然没有以前热络，但是这你会看到，像我们今天几乎广告时段都是选举广告，所以应该只是说蓝跟绿都投了很大的资源，倒也不是说一定是就是一个蓝一个绿哦。 当然这种选举广告的话，你说它的这个能感染人吗？这个很多 能感染你吗？ 我觉得其实刚才我跟佩芬在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蓝营的广告不错，质感不错，看起来还 看起来像大片的样子， 对，像大片。 但是现在看上去好像蓝绿它大的小的都有，它那种史诗性的就是配着管弦乐什么的，非常宏大的都有，但是很小很小角度的就很清新的那种活泼范儿的也都有，什么都有。所以呢，它可能想要覆盖的人群就不仅仅是年轻人，就什么时代它都得考虑，是吧？因为每个时代大家的审美啊，大家的品味，大家的这个喜好都不一样。好，那我们刚才说了，本台这次是派出史上最强阵容的采访团队在台湾前线为我们在各个城市都进行选举情况的报道。那今天佩芬已经是先行回到主播台，跟我们一起来分析现在台湾最后选举的情势。那我们还有两位记者，他们分别是在台中市和新北市。那我们现在呢，首先来跟身在台中的王春雨来进行连线。春雨你好。 主持人好。 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身处的位置，以及你今天的采访安排和你这几天采访下来感触最深的地方是什么？ 我现在是刚刚到达台中市的高铁站，我上午呢刚刚在嘉义对这个蔡英文的行程和陈以真的行程进行了一个采访。蔡英文呢在今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呢是到了嘉义的一个市场，陪同民进党及嘉义市长候选人涂景哲拜票。那蔡英文抵达现场后，民众是非常的热情，很多民众都纷纷上来送粽子、送葱。那也希望这个蔡英文能够在未来当选。但其实呢，这次涂景哲可以说是沾了蔡英文的光，因为民众把这些物品都是送给蔡英文的，所以显见蔡英文的这个人气是有多么的高涨。包括他的这个人气是否能够帮助到涂景哲，而国民党籍的嘉义市长候选人陈以真是今天早上开始了一个车队扫街的行程，直到今天晚上9点为止，车队都会在嘉义不停的来扫街，然后到晚上9点会举行一个大型的造势活动。我呢也是拜访了陈以真的竞选总部，那陈以真竞选总部的工作人员也向我介绍，其实陈以真现在的诉求就是一个超越党派的市长，他也在嘉义市打出了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在台北打出的牌，希望摆脱蓝绿对抗。然后之前也有传言说陈以真会跟马英九做一个切割， 后来这也被证明是一个误传，所以其实陈以真他也是希望在自己在蓝营的范围之内能够尽量的摆脱蓝绿阵营这么一个诉求。所以其实两位候选人的这个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可能到现在还很难说，只能等到明天的投票才能知道嘉义市的最终结果。那么今天呢，我现在是来到了台中市，因为台中可以说是这次蓝绿对抗的一个重中之重。那马英九先生呢，他今天是请了一天的假，然后将会从南向北，先从屏东、高雄、桃南到桃园，然后6:45左右他会到台中的胡志强造势晚会。那从台中造势晚会出来之后，他会搭乘空军一号再到新北，最后到台北。所以说国民党最后还会在这个台北的阵营力求一搏，然后由马英九压阵。那蔡英文呢，他是在这个中台湾可以说是行程非常的重，他今天会到嘉义、云林扫街，然后中午呢会到台中参加林佳龙的记者会，我呢也一会儿会赶往记者会的现场，对，在现场进行一个报道。然后之后会到南投地区扫街，然后之后他会北上到新北参加新北市长尤锡坤的这个候选人的一个造势晚会，然后会到彰化扫街，最后再回到台中参加林佳龙的一个造势晚会。那这次造势晚会呢，两位候选人胡志强和林佳龙可谓是都非常的庞大。在胡志强的造势晚会上，除了马英九先生现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会到场之外，还有现任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吴敦义，包括现任的行政院长江宜桦都会到场。另外还有一个神秘嘉宾，然后可能要到现场才能揭晓。此外呢，他们还会做一个六都连线，将国民党的六都的所有的候选人在现场做一个连线，搞一个团结声势的声援大会，希望能以此提振国民党的选情和士气。那在民进党方面呢，也会有一个神秘嘉宾在林佳龙的竞选造势现场出现，那这个嘉宾是谁我们也不得而知，可能也是要到现场才能揭晓。但是之前有一种猜测呢，有可能在胡志强的晚会上最后出场的这个特殊的嘉宾可能是陈美清， 周美清。 那这个蔡英文呢，最后他会留守在台中，可以说是民进党呢这次是真的想在中台湾做一个蓝绿的大翻转，那也是希望能够借此跨过浊水溪。此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进党在这次呢基本上在最后的这两天是没有在台北做任何布局的，那这也是希望能够跟无党籍的柯文哲做一个切割，以免影响到柯文哲的选情。 好， 那大概就是我今天的行程。 好的，非常谢谢春雨在台中的连线，谢谢你，辛苦了，再见。 再见。 哎，我比较关心这个神秘嘉宾是吧，两方都说有神秘嘉宾，现在国民党这边好像大家在猜测比较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周美青，因为确实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露面，对吧。但是民进党这方有什么神秘嘉宾呢？我想不到。 其实我昨天看了他们就是晚会的这个 schedule 上面的那些，我看到双方都排了神秘嘉宾。那蓝的说真的是比较好评估的，因为看到现在你说这个主席牌都打过了，还有什么你会觉得比较清新正面，打出还有点笑的？ 对， 我觉得想到就是周美琴。可是绿营呢，还真是想不到，因为现在人气最旺的蔡英文都已经出来了。那台中这个部分，其实我会想，也许他会把台中历来的台中市长就绿的这些，就是过去的也许历来。来的绿营台中市长，先张温英啊什么这些就来一个造势。那你说要想到一个能够让我意料之外，然后又对这个选情大加分的，我觉得最大一张牌蔡英文已经在这里了，实在要到今晚才能揭晓， 真是不知道， 真的是不知道。 但一定是政界人士吗？或者不是这个界别？ 他有可能不是这个界别， 不是这个界别的。 我们就开玩笑， 我 昨天想说，有没有可能是陈水扁来了，从狱中放出来，申请出来帮忙造势？ 没有，刚刚一瞬间我也这样想，陈水扁的可能性。 好，那这个答案呢，今天晚上就会揭晓了。那看上去哈，现在的双方都是使出了最后的一个大招，比如说广告，我就看到最后的这个气氛哈，你发现民进党和这个国民党都开始打感情牌，但是国民党这边，尤其是连胜文这边，也可以说是这次六都选举当中最为激烈的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台北，一个就是台中。那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一下哈，我们首先来看看台北这边，那先来听一听这个国民党连胜文这边推出的最近一支的竞选广告，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来听一下。 所以那天我记得电话响，然后我就赶快去接，因为我知道他在复选。我接起来，他就是讲那句，他说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然后电话就断掉，回拨就已经不通。 我就很急着，那时候我在我公婆家，我就跑去跟我婆婆说世文受伤了，我要赶快去医院。然后我婆婆就一开始他们也不觉得，他们说不会不会怎么怎么，然后我已经开始哭，我觉得就是一种直觉不对，窝人嘛，在那个急诊室里，我觉得自己那时候还装得很坚强，我抓着他跟他讲，你在医院里你已经有最好的医生，你就放心放心，就你就要跟我说中枪，我就哭。很多人来关心，然后我就看，我就无法承受，我不记得，都记得片段，然后我只记得乱，医生出来说没事，安全，我记得医生的表情，怎么会有这样子事情，然后他还没事，他们说真的是，这是奇迹啊。每一次朋友碰到就会说，哎，你当下怎么样，你一定害怕，我只要听到朋友提的事情，我就站起来，我就离开那个房间，我没办法听，哎，没有听过我讲的事情，我三年来都不能，没有办法，现在已经要4年，我只要一讲到我就整个人不舒服，然后我就变得很胆小。 我的儿子这个时候正在这个医院里面躺在那里，情况还不明，我也不要再讲什么话了，愿老天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台湾。 上帝把他留下来是有原因的，他差一点走了，然后活下来，然后又是发生这种事情，那么突然的，他没有变得很怨恨分尸技术，他没有这样子，就他觉得该做就要做，这也是我喜欢的原因啊，因为他是阳光男孩，他碰到那么大的事情，他还是可以，你知道，只要太阳出来，他说哇，太阳出来的话，台北市就好漂亮，他有这个使命感，然后他让我看到了。如果给他一个机会的话，跟他讲几句话，应该是会对他印象还不错，因为他是很诚恳的人。 这个听出来了吗？是连胜文的妻子蔡宜珊啊，也是台湾非常著名的所谓的名媛了，是吧？非常的漂亮，真的就跟演艺圈的女明星一样。我看她笑起来长得有点像那个黎姿。啊，很有黎姿的这个影子。好，这是最近的一支广告，盛伟印象好吗？我印象，我觉得我一看，我跟 Benson 那天在那聊，我说、哇，这个拍的不错啊，就是感还蛮感人的、因为他刚好配的那个画面是非常干净，就是他穿一个很居家的一件 T 恤，就是非常简单白色的，然后整个画面也就是一个沙发再搁一个小小的这个台灯就放在旁边，整个画面又干净又温暖，很清新。而且讲的非常动情有感染力，我说这个，但是你说他挑的这个故事好不好，我不好说，是吧？他说的就是连胜文当年中枪的那一刻，他的那个反应是说奇迹，是吧？他留下来就是奇迹，那既然大难不死了，不仅仅是必有后福了，他还要大做一番事业，所以呢大家就是要信任这个有诚意的人。这个广告能打动你们吗？ 我觉得蔡宜珊刚才其实你说的很多啊，都是在围绕画面、就是姑且咱们就说看不到这画面，就光听的话，就听他这种声音和说话那种娓娓道来的语气，你瞬间就会觉得哎， 融化了， 就是融化了，就这有这样的老婆真的太棒了，真的。 对，这也是他令人羡慕的一个地方。怎么 融化你们两个没用，因为他没有投票权。 对，所以问你， 可是 你 说唤起我什么？我刚刚听这一段东西，我想到那个晚上我的工作。因为当天那时候我做这轮节目，我们在9点直播之前8点半、因为我们有一个独家消息收到了这个消息、我们是第一家出的、就我只会想到那天晚上做到凌晨才收棚，因为这个枪击案、所以你说他唤起我什么，我就唤起了当晚工作的情况。可是我觉得待会我们稍后会谈到绿营的策略，这次你会发现为什么蓝营到后面他会诉诸这些感觉，其实他的诉求对象也发现其实应该是他的蓝军原本的票，反倒不是中间这些游离选票，因为这次大家选战发现蓝军的票吹不出来，原本他的基本盘跟他的铁杆蓝粉都吹不出来，所以他现在你发现他的一些感情化的这些诉求呢，很多是要吹他的基本盘出来，可是稍后我们会听绿军的，可能有一些中性的，你会发现他的东西相对中性，相对清新，相对的不是这种那么多情感，打的是一个希望未来，他的可能群众是完全不一样。 哎，马上来听一下，听听柯文哲阵营最新的一支广告。 你有多久没听你的孩子说话？你知道他们担心什么？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他们担心没有工作，他们担心没有房子，他们不敢生孩子，后来又生不出孩子。他们认真面对每个挑战，但被迫吞下肚的都不是真的。你有多久没有听你孩子说话？你知道他们担心什么？他们跟当初的你一样努力认真，但他们得到的跟你不一样。他们被欺负，他们不敢想象在你的年纪有跟你一样的生活。他们不敢想有钱，只想要安全，而连这样想都不太保险。你有多久没听你的孩子说话？你知道他们担心什么？他们担心你不听他们说话。这城不再诚实，这城压迫你的孩子，资源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孩子受伤，你会帮忙，那受罪呢？或许你无法给你的孩子工作，你无法给你孩子另一个房子，你更给不了你孩子一个孩子，但你可以像他们小时候一样保护他们，帮助他们。这次你不为自己投票，你为你的孩子投票，你为你的孙子投票。 我还是先来说说他配的那个画面，他是黑白基调的，而且呢，他对准的人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而且是不同世代的人。我看了之后呢，发现老人家就是比现在年轻人要早几个世代的人要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明显就呼应了之前很多的分析，说现在柯文哲他们认为不是蓝绿之争了，是世代之争，是吧？你就包括看看这个绿营和蓝营的票他是拿了多少，他们就说这柯文哲他几乎把绿营的票他都拿满了， 是。 但是这个连胜文呢，尽管他是蓝营中人，但是蓝营的票他可能都拿不满，可能只拿到了六成，那还有四成或许还在摇摆当中，是吧？我到底应该是选谁？所以呢，之前他们就有一个分析啊，我看台湾很多的评论员就说，现在的这个连胜文的问题呢，就在于他想把他提升到一个意识形态之争，就说柯文哲你是墨绿的，是吧？虽然你之前也不承认你是，可是你还是墨绿的，你是这个意味着台独的，但是呢，我们不是。他就把他提升到这个层面，但是绿营的策略就不是，也不是什么蓝绿，我不想社会再撕裂，我也不是意识形态之争。他说呢，我们是世代之争，主要还是催年轻人的票。你看刚才那个文案，我就写得非常棒，他就各个世代他都在讨好你，我又好像跟父母说话，但同时我关照的是孩子，对吧？你看几个世代的他都照顾到了，我相比之下好像他更加的高明一些。 其实之前采访的一些人他就说过，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所谓的蓝绿之争，他说你要如果说只是蓝绿来去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几年前的事情。而现在的话，比如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他的这个广告里面，其实你要对比连胜文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连胜文更多的强调自己的部分，就是他是一个勇敢有责任心的一个大男孩， 阳光男孩， 对，阳光男孩。但是你这边柯文哲这边就不一样了，他这边是关心你以及这个 每一个 人，对，他是打向于其他人的，就是像其他人来宣告，哎，你要投我的话，也许你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这一世代。而如果说连胜文他一直在说自己的话，其实这种宣告的方式可能已经唤醒不了别人对于他的好感，我觉得可能一定程度。 可我觉得你说世代之争，我就讲一讲我们那上礼拜日去柯文哲那个嘉年华游行现场。我觉得柯文哲支持的，你家倒觉得 他叫嘉年华，但连胜文不叫嘉年华啊， 他就是一个团结、啊， 其实都是造势的。 对，但你会发现，但我们可以稍微讲两个真的是完全明显不同的操作，但典型的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操作方式，柯文哲的场子有一种现象，我们都觉得他好像很多年轻人支持他嘛，可你会发现这个现场呢，要不就很年轻，要不然就很老，很老是什么？其实我当然觉得柯文哲诉求的，因为他那天呢现场的那个挥舞的旗帜呢有八种颜色，我还特地是收集这八种颜色，他每一种颜色都有一个诉求，可能是信任、 可能是什么的，就是开放就和解，就每个颜色、哦、它不有绿色，就不用这种蓝绿之争。嗯嗯，然后最后一个是白色力量，就是一个纯净的力量嘛。嗯、我觉得这当然在文宣上高明，因为连我都想收集嘛。可是你知道，当然在现场，你说它不是蓝绿之争，嗯，这点上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我们都欢迎，都我觉得这是台湾需要的、嗯、真的，但群众真的这么认为吗？我那天在现场呢，我拿，因为我收集了八只旗子，我后面有一个老太太，然后就看到我那么多旗，她就说哦，那你怎么收满了这么多旗子？我说对，因为我从就是中正纪念堂走过来的，所以我在那边拿，她就说诶，就比着其中一只颜色说这个不要，这个不好， 是什么颜色？ 拿颜色，红 蓝色， 蓝色，对，蓝色不好、嗯、所以她说那个是国民党害台湾不好、嗯、所以你说发现她的群众里面有很多这种比较年纪大，他们本是本土台湾意识可能稍微还更加的所谓的墨绿、嗯、甚至你说到后来呢，其实我们有读到一个老太太很好笑，因为我的旗子后来在推挤就人群之中，我掉了一只旗子，刚好掉的就是绿色的旗子、哦、结果 我才掉到地上呢，就有一个白发老太太就把它抢走了，就马上瞬间就拿走了，然后我就哎，像算老太太也不好意思去，就后来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还特别访问了这个老太太，嗯，然后她讲到她每一场柯文哲的造势她都去，然后讲到哭，激动哭， 真的。 那我们说为什么你会觉得柯文哲会让你觉得信任，会这么支持他？他说他是真心的爱我们，爱台湾，他是用他的生命在爱台湾。其实你会发现现场的群众其实你说真的没有蓝绿的意识吗？嗯，那只是我觉得在这个打的一个文宣口号，他的诉求可能更加年轻人。但房主刚刚也提到，你说绿的票跑哪边呢？其实还是柯文哲这边嘛。 对、嗯、啊。 那你说你用简于晏，简于晏发言人嘛？嗯，简于晏发言人，简于晏是台北市议员，是议会里面的绿军小战将，炮火超猛的。所以你说这里面真的没有蓝跟绿吗？嗯，其实说真的，很多地方你都是。我觉得都是 包装而已， 包装表面而已， 根本上还是蓝绿之争。好，那紧接着呢，我们再来连线我们身在现在是新北现场的记者 Cathy，Cathy 你好。 嗯，好的，樊素你好。 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和你今天的采访重点，以及你这几天采访下来的一个最深的印象。 好，我先说一下我今天上午的一个行程吧。因为今天上午呢，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也是曾经的民进党天王游锡堃，他在苏贞昌的陪同下有一个车队扫街的这个造势活动。那我刚才呢是在他的板桥后援会这里独家专访了游锡堃。那游锡堃呢其实也是表示说，对于很大的一个对于朱立伦的不满哦，就是说认为朱立伦是有在滥用行政资源去打压游锡堃的一个选举活动。那我发现这也是一个这几天采访下来的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普遍的呢，这些绿营的候选人，如果说是、他们的对手是现任的这个市长的话呢，他们就会用，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抨击对手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对手会滥用行政资源去打压他们的选举。那我也有问到游锡堃说，因为上一次的五都选举之中呢，来选新北市的民进党的人呢是蔡英文，我就有问他说，那小英主席上一次选会不会觉得这一次你的压力很大呢？他倒是觉得还好，而且觉得党部给他蛮大的支持，可是也说到说他的资源非常有限啊、那我就会问他说，会不会觉得党部对于新北的选情方面投入的比较少？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南部跟中部的话，对于这个候选人的民进党党部的支持还是蛮多的。他当然也是不可能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主要的强调的重点是说自己恢复平民身份已经有七年了，所以可能在募款方面呢是稍微的有一些弱势。那我自己感受到的一个情况是。他今天上午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扫街活动啊，但是整个的场子是非常冷清，即使是在这个板桥后援会这里也是人很少。那最后会下来的时候呢，跟着他一直一路访的媒体也是非常少的，所以怎么说也有点心酸吧，觉得曾经的一个民进党天王现在要来选市长，然后得到的支持又比较少。嗯，是这样 的一个情况。好的，好，谢谢 Cathy 在新北现场给我们带来的现场连线，谢谢你，再见，保重辛苦。 拜拜。 好，游锡堃也是曾经的民进党四大天王哈，听上去现在的这个样子好像比较心酸，但是这次好像有几位候选人他都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像杨秋兴也是这样是吧？ 心酸，对，我们也读访他，还真是很心酸。 对呀、啊，我看优叔叔写的咱们的特稿推在官方的那个微信里面，你这个小猫几只是吧？他本身的这个办事处好像也没几个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就是这个谁，胡志强，胡志强也有一点点这个我感觉。 觉是心酸的，因为似乎国民党也没有把资源全部投放到他的身上，甚至有些小尴尬的情况出现，是吧？那等会儿呢，我们再来详解这个台中和其他几度的情况哈。再来说回这个台北，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现在他们的所谓的策略和最后还有什么牌要搬出来。我感觉吧，就是看你们前线报道的和写在那个微博里、微信里的东西，就觉得国民党他怎么这么容易哭？你看造势晚会上是吧，所有人都在痛哭流涕。我说这是说这个国民党要是当选了，大家都变成就这种就哭天抢地的那种情况，还是怎么着？但是你反观民进党，就跟佩芬说的，他就是一场嘉年华，是吧？你看现场还有这个辣妹啊，这叫什么大西藏辣妹？哦天哪，我觉得很赞。好，那既然要说到他们哭是吧，我们也找了两段音频来听一下。 恳请大家，最后一个礼拜就用上天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全力争取胜利，好不好？我们用每一份力量来争取我们共同的胜利，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恳请大家，拜托大家，谢谢。 好，这个哭的嗓子都哑了，哭不出来了。最后，好，那这个连胜文他采取的是这么一个策略哈，柯文哲也是不时的借机讽刺他。这个、柯文哲有的时候嘴也挺坏的，其实。 今天的嘉年华游行，柯文哲和各位市民同胞一样，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走到台北市政府。相对之下，昨天的游行，有人在另外一头抱头痛哭，场面非常的悲伤。但是我认为政治努力的目标是要使人民快乐而非悲伤。 你看这个真是太坏了、哎、场面非常悲伤。我觉得下一句就是说如丧考妣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哈、啊、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方式，那他用这种方式一定是有人是买账嘛，是喜欢这种方式的是吧，是什么人会喜欢这种方式？ 我说过，刚刚我们一开始就讲到，现在蓝军最重要的是诉诸情感认同，因为基本盘都没出来，所以我觉得他现在优先的东西是抢救基本盘。我觉得台湾有时候蓝绿，其实你说蓝绿真的人物有时候挺可怜的，就是蓝军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选民要求特高，因为再怎么样有时候他真的就对马英九不满或是对什么一个不满，他就真的隐藏起来了，他就不出来了。可是绿军他真的叫铁杆，除非像陈水扁贪污那种执政是烂到一个地步，失望到一种地步的话，要不然这批人你怎么踢怎么打都不会走的。这就是蓝绿在选起来的时候其实两方各自辛苦的地方。连胜为什么一直要哭，我觉得当然也有一个很大原因，除了当然他的基本盘到现在要跑不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一路上真的很闷，因为所有的媒体几乎所有的媒体你看都在骂他，网络也在骂他，几乎没有一个你感觉看很少看到有新闻是肯定他的。对，所以我觉得他一路打下来打到现在，我觉得那个闷啊，就是我真的有这么烂吗？为什么烂到好像全世界都在骂我？ 可能这个哭也是委屈的哭是吧？ 他是很辛苦，他一路一直在疯狂的追赶，但是他哭的时候上天赐我力量。当然我觉得这哭的这个点有点奇怪，就是真的上天赐他力量之后他就可以对抗这些人的就是对他的反驳吗？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了。 好，那现在大家都在分析选情，有人说呢这个台北可能还是比较明显是吧，认为柯文哲最后拿下台北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双方还都是有一些软肋，如果在最后几个小时里面都能抓住对手的这个软肋的话，可能对于催票它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哈。我们再来听听台湾这是非常资深的一位媒体人了，蓝轩小姐，来听听她是怎么分析的。 但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啊，这个差距可能就来得比较大。对于连胜文来说，虽然也是在极力的追赶当中，但这个差距啊，第一个就是追赶起来颇辛苦，第二个呢是在民调封关之后，其实蛮大的变化，不利于柯文哲的地方，譬如说窃听风暴，目前看起来呢，就算他不是自导自演，可能是误会一场，这两种可能性都有，但至少不是第一时间他们所指控的，这是对于柯文哲来说可能的变数。但对于这个连胜文的变数的话，他有两个啊，一个呢是他的父亲连战啊，他可能口出这个粗话啊，那另外还包括了郝柏村啊，他讲到了黄明说，其实都造成对于连胜文或许会有一个功亏一篑的遗憾。那整体的气势看起来，连胜文当然有继续拉近，但是来不来得及在最后这几天 这么有效的拉近，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希望相对来说比起台中市是渺茫的。 好，现在也没有最后几天了，就最后几个小时了，明天早上8点就开始投票了，所有的活动都要停止哈。 嗯， 那到底最后台北鹿死谁手，除了台北之外其他几都现在的选情到底是怎么样，大家又是怎么样预测这个结果的，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三立华新闻继续关注台湾九合一大选。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现在有一种说法哈，就是说呢，选举六都当中呢，好像只有台北和台中在选制的。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佩芬，就是你们观察下来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印象。 因为其实你说到南台湾，我们也少了高雄跟台南南二都嘛， 嗯， 选情几乎是 一面倒，没有悬念。 我不能说他，可是说真的，你要这么讲，我真的讲就是稳的。 嗯， 陈菊跟赖清德，特别是赖清德，你可以看他神情淡定到， 嗯， 他根本就只是在助选，去帮他的议员助选，而他议员还是稳定当选的嘞。 嗯， 所以台南选情是无悬念，没有任何的意外。 嗯， 我可以这么讲，因为 但是他什么都不用做吗？他不做会不会选民觉得他没诚意呢？ 其实选民没诚意，有啊，他有扫街啊，他出来让我看到你啊， 嗯， 让选民看到你啊。 嗯嗯，但是他说话的语气好像不是在催票，他好像在卸票是吧？我看你写的， 我说那个是陈菊 啊，陈菊， 因为我们那天其实跟陈菊扫街扫了4个小时。 嗯， 一般来说都会说啊，拜托拜托，支持二号陈菊，拜托拜托。 嗯， 拜托，不用拜托，一路上面就是谢谢谢 谢， 努力 谢 谢 你的支持， 努力努力。他用台语讲， 嗯， 对，罗雷罗雷，多谢多谢。 嗯， 对，从头到尾就感觉是好像已经当选了在卸票。所以其实你会从他的这些肢体语言，你会发现其实选情稳，他不太需要再去炒作。因为他当他炒作起选举气氛的时候， 嗯， 其实也同步把这个气势拉抬给对方。 嗯， 拉抬在选举层次。 嗯， 当他很稳稳淡定的出来，只是在拉抬他的小鸡议员的时候。 嗯， 因为陈吉这次其实他的选情是相对非常稳定的，但他要冲议会过半嘛。 嗯， 所以他有一群小鸡要带。 嗯，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说真的，南二都这两个人就是淡定啊。你说太骄傲他们也不行，但是就是淡定。 就是赖清德和 陈菊，而且赖清德据说还是我今日也要讲，国民党最近在打他，就是他心不在此，他看的是2016嘛。 嗯嗯， 因为他还不止台南，他还跑到外县市去助选。 嗯，你们也问到他这个问题了，对不 对？ 对， 但是他非常非常模糊的太极的推到。但是我告诉你， 天机不可泄露。 就算这个铁杆声，我们刚刚讲到，就算你今天赖清德好，我真的做两年，我丢下你们，我去选2016，这些铁杆绿粉是 没 一个都不会跑的。 嗯， 对，他会觉得他是为了台湾，是真心的爱我们，是只是到更高的位置去帮我们做事。 你说这个太不公平了哈！但是为什么胡志强他在台中深耕12年呀？嗯，但似乎现在都快被这个林佳龙给超越了，是吧？两个人选情非常的焦灼，而且呢，现在也有一种评论，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看广告的话，台中的广告最为精彩。我们来听一听林佳龙这个极有可能从胡志强手中夺取掉台中市长大位的他的广告到底是打的什么牌？ 10年来。我每天都在看着这座城市，思考着台中的未来。台中县市合并后，反而让原本的县区更加边缘化。我提出大台中123电机工程，就是要透过良好的交通建设，带动区域发展，解决边缘化的问题，打造希望的新台中。我们将串联台铁的3线和海线，连接后里到大甲，形成环状3手线，让山海豚可以自由流动，解决交通和产业发展的问题。我们将把台中港和清泉岗机场 打造成国际级的海空双港，成为大台中通往世界的门户。未来的台中将会有三大副都心，我们将以丰原作为台中的行政副都心，让海线的沙鹿、清水和梧栖成为双港发展重镇，用乌日高铁副都心串联起彰化跟南投，建设成台湾的区域物流中枢。均衡区域发展，让县区不再边缘化。台中将整合新竹、苗栗、彰化、南投到云林，形成600万人口的中台湾区域经济体。大台中可以真正的转型与再生。一条三手线，两个国际港，三大副都心，交通产业全盘升级，这是嘉隆的大台中一二三，台中的希望大愿景。大台中一二三，让我们一起大步向前，改变台中。希望市长，改变台中。我是林嘉隆。 好，林嘉隆的这支广告呢，咱们在这儿播有一些劣势，就是没法把他那个空空拍的那么宏伟的照片拍出来。而且呢，这次台中他们都是采用了空拍的形式，是吧？你像胡志强也是，胡志强他的主打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台中一分钟，台下何止十年功，他也是打的政绩。但他的那个政绩呢，今天我们就不播了，因为他一句对白都没有，他没有那个文案的这个解说词，但是他的画面里写的文案非常的感动。我就看他是选了小人物的这个细节，比如说这个神父，他来台中已经几十年，他说台中呢，我已经不是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什么我的这个漂泊的城市，就是我的故乡。然后呢，就是很多小人物，他就把他跟台中的这个感情就给你附加在此，所以也其实也是打感情牌。到了最后也会有胡志强哭的这个画面，但是他的哭让我不会觉得难受，就觉得十几年他是把一切奉献到这个城市。他说台中在逐步迈向一座伟大的城市，我觉得这个广告确实拍得好，但是因为没有旁白，所以呢全是音乐，而且这个男生是一种男中音又是男高音的那种哼唱，也配得很好。 首先你看那个台北和台中的话，都是国民党这边都是有这个哭戏的哈，但是不管说哭戏怎么样，但是你看到这个在台中的时候会出现一种黄金交叉的一种情况，就是其实早期的时候林佳龙和这个胡志强他的这个所谓的民调会差距呢是有一些大的，但是后期呢是慢慢的追赶，那现在可能会一种比较临近的状态。 哎，这个佩芬要来说一说了，你们去到台中你们感觉谁的优势，就是有这种所谓优势明显的状态吗？ 我先讲一个大的，就是在去台中之前我光看一些民调跟整个感觉感受表层的感受上，我觉得应该会变天，就林佳龙应该会拿下。可是这次去台中跑了两边的行程跟就是一些具体感，他也跟当地就是一些住台中的朋友聊过，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不能说谁会赢，我只能说五五波。之前我是觉得绿会赢，现在我觉得难说。那我觉得有几个层面去看呢，就讲竞选广告。现在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们在这里看，因为你们很少，如果你这个广告，如果你是每一年每一年都选举，你每一年如果看了十几二十年，你看到马阿碧就是觉得其实他不会打什么， 是吧？ 不会。可是呢，我只能说胡志强最近在打政绩牌确实对他的声望是有帮助的。 怎么说呢？ 因为一开始大家就觉得他好像哎呀做了很久也没什么新意， 对。 可是最近他在打，你发现你说像台中歌剧院啊，他的七期从化区有很多漂亮的房子，然后有新品一街，就是漂漂亮亮的这种文艺气息很好的这些城市也打造的非常好，整个是跟也许跟十年前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大家一想发现啊，对，吴志祥是虽然做了很久，也好像没那么难，好像他真的好像有真的做一点事情。那对林佳龙的这个，就因为林佳龙毕竟他没有真正的行政经验，这个会大家对他疑虑，所以这时候也许本来一开始 就是也不是挺林佳荣，但是觉得胡志强做带走这些人，会觉得好像真的有这么做一点事，所以他的这个心可能会有一点回笼、嗯、所以这就是胡志强后面的那个民调在上升的。 嗯， 可是呢，你刚刚讲到我刚刚提的这些政绩牌呢，台中好像不一样，凡数都被感动了、嗯、看那些画面。可是这是我们跑的台中呢，你会发现台中其实很大的，以前他合并之前有台中市跟台中县嘛、嗯、胡志强的大建设大部分都集中在台中市，可是走出台中市之后呢，就像我们这次跟了几个行程，有什么丰原啊，然后什么就是清水这些地方，就是以前台中县比较乡下的这些地方呢、嗯嗯、你发现就还是很乡下， 没变化， 而且连路上连想打个的士都叫不到的、嗯、那你叫车还没有人要接这个单的这样的地方所以你说这个感受是什么，就对于以前旧台中县都现在都是大台中的，就是旧台中县民呢会觉得，对，我们虽然选你当市长、 嗯、 可是你只是在建设台中市啊、嗯、那台中县我们还是一样落后呢，所以台中县的票其实对胡志强其实不是太有利的、 嗯、 因为那感受很深， 但是那的人口应该不会很多吧， 可是其实他幅员真的还蛮广大的、哦、对，当然最主要在台中市，可是另外你讲到林佳荣呢，其实我也听到一些分析，就是林佳荣其实一开始虽然他大概民调就到40多，就是大概绿的这个盘、 嗯、 可是从做民调也许三个月前他民调就一直在那里、 嗯、 没有在任何的变动、 嗯、 而且可能近期还有稍微也许就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就没有再有一些爬升，可是胡志强虽然他一开始在谷底、 嗯、 可是他后来有陆续的，姑且不管就是刚刚盛伟讲那个黄金交叉是不是一个真的、 嗯、 我不管，但他确实有在回升、 嗯、 所以这个对于林佳荣阵营是紧张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再上再冲、 嗯、 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天我们在跟台中协，你会发现林佳荣的行程是排到真的是一秒都不堵，就是真的是满满满、哦、因为我们的仕途像想要在整个行程中间也许就能够去挤、嗯、他几乎是从台上一下来轰就上车， 完全仿不到， 完全 是 没有， 这是很特别的，别的咱们都有专访是吧。 那胡志强呢、嗯、我那天比较刚刚凡叔提到一个比较好笑的是、嗯、因为我们来跟的第一个行程就是他去那个丰原的那个山海豚的竞选总部、 嗯、 那江宜桦也专程下来要帮他扫街， 行政院长， 对，行政院长江宜桦、嗯、两点半到三点的行程，好，两点我们一早就到了，然后在那边等，两点半、哎、奇怪没有人来，半个人都没有，那只有一些妈婆婆妈妈在那边耶，他们在拍照后来呢大概十分钟之后胡志强出现了， 嗯， 那胡志强出现就是说其实 他有道歉吗，他为什么迟到呢， 因为他其实他说他其实一早就已经在旁边车上休息了 啊、哦， 但是因为 身体不好， 就是没有，就是院长因为江宜桦还没到嘛， 啊啊， 所以他也还没出来，但后来发现记者都在那边等，他想说下来陪我们一下，陪我们聊聊天， 嗯嗯， 然后回答一下问题嘛，那后来在言谈中其实他也说其实三点他自己也有一个行程， 嗯， 江宜桦三点也要赶去嘉义市复选、嗯、那随着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今天怎么扫街呀、啊、我觉得感觉得到他其实有一点是有一点不太满意，不过我觉得胡志强还是比较会做人，他不是会讲那么直接，你但你感受得到其实好像也对江宜桦是有一点点的不满、 嗯、 那旁边就有一个就是一个党部的一个负责人，然后就开始就所有的摄影机还在对着就对他们拍的时候，他开始就在跟胡志强说那江宜桦什么东西啊，对啊，啊时间也不给，平常资源也不给啊，现在这要怎么选呢，一句话我们就要准备这么多， 他是故意的吧，镜头还在拍呢， 我觉得对，那胡志强就很尴尬说、嗯、哎呀不要不要把他卖啊，就是讲台语啊，不要不要不要，镜头还在拍啊，不要讲这个不要讲这个， 后来新闻有报吗，这个 其实 这是个新闻啊， 是个新闻，但我们有写、 嗯、 然后后来呢江宜桦来了、 嗯、 但是是在三点，就是差不多已经三点了，所以来了之后就是握个手合个影、 嗯、 拥抱一下， 快闪 快闪，所以你说其实对地方来说、 嗯、 我觉得很多的台中基层会觉得中央不给力啊， 嗯， 就是这个马英九政府不给力，可是呢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这样，因为马英九今天最后的一个压轴的造势 就是去台中 啊，不是他中间会在小英在台中、 哦、 但马英九会在台中，其实他花了很多时间在陪他就是在造势、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还有神秘嘉宾嘛，我们刚刚讲到、 嗯嗯嗯、 所以其实台中其实对国民党才是一个真正不能输的一战，因为台北其实大概已定、 嗯、对， 但是台中是一个真正有一个不能败选压力的一个关键的战役、 嗯嗯、好，要不然咱们来预测一下吧，你压谁，胡志强还是林佳龙， 我呢现在要请咖啡吗我觉得如果你现在问我评估的话，我可能还是压胡志强， 压胡志强， 但是很少很少的票数， 嗯哼，你压谁， 这个毋庸置疑，其实我在跟佩芬在进直播前、嗯、我就已经说我肯定会压胡志强，因为现在目前来说他这个黄金交叉我是比较看好的、 嗯、 就觉得胡志强是 OK 的， 好，那我压林佳龙， 嗯， 谁输了谁请吃大餐哈、 嗯、 我们这个再来听一位专家了，也是我们经常请教的一位嘉宾，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广告系的副教授牛泽勋，他也分析了也预测了，来听听他是怎么样这个预测结果的。 如果真的要我预测的话，我只敢比较预测台中市的部分。台中市胡志强的胜率或许还高一些些。好，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就是说因为胡志强现任市长基本上他是有政绩的，然后呢11月23号台中的歌剧院开幕的时候啊，那整个灯光灿烂、音响夺目那样的一种能够去 catch 到众人的 eye， 特别是说台湾的选举啊，或是台湾选民的投票行为来讲的话，常常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感性的投票取向。你看到胡志强政绩这样的一个亮眼，所以呢逼得林佳龙一定得要在选前几天把立委的一个职位给辞掉，推论就会认为谁有行政权，谁的胜率就会高出一些些。 谁有行政权，这个可能也是现在林佳龙的一个短处是吧，他没有行政权。 所以我不知道樊叔你早上有没有发现一些台中就所谓胡志强的竞选广告里面有一种吊诡的地方，就林佳龙他都是个人的竞选广告嘛，可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是台中市政府的宣传广告， 但其实那根本不是他的东西。 你说的他等，他其实不是胡志强的竞选广告，但是你说其实你要等同，其实也等同，因为他就是打政绩牌嘛，所以其实胡志强会有两种管道，就是一个就是竞选广告，他打他自己的，我们早上也看到一个就一直在哭的那个悲情诉求的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市政政绩，是由市政府出钱、纳税人出钱的这个广告，所以行政有用行政资源，他还是相对在这些资源上面是比较优势。 好，那林佳龙他的这个广告呢，主题叫做用十年青春只为走出一条路，是吧？他也讲他之前是选过，也是输给了胡志强，但后来他没走，一直在台中还是深深的耕耘，那现在也是有了他的一个成绩。好，那刚才我们说了台北和台中，那台北不用说了，我们大家都压柯文哲吧，是吧？这个没有意见好不好？台中有一些的分歧，我们再来看看剩下的几都哈。先来听听牛教授是怎么来预测的，我们待会儿自己也来给我们自己的这个版本。 六都来看的话，南二都高雄跟台南，这个应该是民进党的，因为民进党候选人实在相对的强，而且有现任优势，那国民党候选人相对弱势，所以这两个都应不至于出现什么变数跟问题。新北市跟桃园市来讲的话，因为朱立伦执政也是无话可说，然后他有很亮眼的政绩。可桃园市的吴志扬因为他带领桃园升格，然后呢又把桃园航空城给的基础给打下来了，那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桃园市吴志扬的一个政绩。那这两位其实也都是国民党的候选人，那所以呢他们稳定持续连任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问题。那至于台北市跟台中市的一个选情来讲的话，现在仍然是一定程度的焦灼，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好，鹿死谁手犹未可知。那其实也很大程度上，你像台南这个也不用怎么预测，就是还有哪个是焦灼的，我们这个有需要去预测一下。 不需要，基本上新北桃园 都不需要了， 对， 是吧？ 因为新北桃园是朱立伦、吴志扬，然后那个高雄是陈菊， 台 南赖清德，基本上已经固 定。其实要预测就是台中，是吧？ 对， 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还有最后的几个小时哈，那今天刚才两位记者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几位大佬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最为密集的行程，都要去哪里扫票和最后的催票。那如果说对于一个普通的观众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到现场，能够接触到的可能也就是 YouTube 上面或者一些网络上面流传出来的一些视频，那这些是可以供我们茶余饭后去进行一些点评的哈。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专门的就这些看到的广告再来说的深一些，是吧？那佩芬看了十多年的这个广告，今年的广告会不会有一点点新意呢？好，我们三立化新闻稍后回来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三D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盛伟，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台湾选举它每一支广告都拍得挺好的，反正我在内地从来没有见过就类似于这种选举方面的广告。 当然我不这样认同啊，我觉得你这些里面你说每支广告，我就这一这个太 有拍的拍得很差的吗？ 有些广告我觉得拍得真的不行， 比如说 就是他那种比如鞠躬的呀，还有就是那种就是比如一站一排的那种，我都不是特别喜欢，我觉得那个太、 哦、那是谁拍的 就是感觉 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是有一些是民进党拍的，但是我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有的人刚才说有创意哈，但是我觉得有些广告还是拍的比较省钱，太省钱了。 哎哎，这个我也想问，他们这个钱都是从哪儿来？比如说拍广告费用啊，怎么样个预算啊？一般都是怎么分配？ 选举一般 了解吗？ 没有，选举一般呢，你如果你是代表民进党或代表国民党的话，党会有补助。 嗯， 那第二就是募款。就你会有政治现金， 嗯， 所以政治现金就是你的选举经费嘛， 啊、 嗯，那所以你其实有两个观察重点，你如果是党做的广告，党都有钱，所以做得了；那如果是主帅，就是可能是县市长的候选人，他们做广告，因为他们也有钱，这是 OK 的。我会有些时候在看广告，如果看到一些什么里长啊、议员，他们也能够上电视做广告，我第一个感觉不是这个广告做得好不好，而是。 他有 钱从哪来？ 从哪来？ 就 你会 觉得 疑心 是 吧？是， 对，我反倒会觉得怎么这么有钱？ 哦、 因为上广告其实真的都挺贵的， 哦、 就是这些广告。 就是我光看现在台中和台北的，我觉得拍的都有它的这可圈可点的地方啊。嗯、但是，钮教授不这么认为，他觉得相比之下，台中这次拍的最好。听听他是什么理由？ 如果我们就这整个六都的一个竞选广告来观察的话。台中市的竞选广告工坊，也就是林佳龙跟胡志强的一个工坊，它其实非常非常精彩，策略也非常到位的选战后期的一个竞选广告。那因为其他几都哈，就高雄也好，台南也好，桃园市也好，新北市也好，因为哈最后选情的结果应该是在大家的一个预料之中，所以呢，竞选广告的一个工坊来讲的话，就没有台中的精彩。那台北的部分是因为柯文哲的竞选广告。跟连胜文的竞选广告它都有一定程度的盲点，两个人的广告其实并没有把自己本身的优势特色凸显出来，台北市的广告其实不是特别好看的，没有什么看头。那台中市的广告，因为胡志强跟林佳龙这两个候选人其实都是地方基层实力非常雄厚的沙场老将，那所以呢，他们两个打起来就像正规军在作战一样，包括他们的后期宣传广告其实都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 哎，他觉得台中最好，还给了一个他的判断。他认为现在的这些广告哈，就是比十年前要亮眼多了。我们来先听听看，看看佩芬同不同意。 大概是十年以前，也就是说国民党好像比较不擅长文宣广告，民进党在文宣广告的一个渲染的一个力道或者是推出选票的一个力道是比较强的。大概是十年以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评比的一个结论。那可是呢？近几年来说的话，其实很多国民党的广告它其实是蛮到位。在2008年马英九的一个竞选广告，大概被认定是台湾竞选广告史上面最棒的一次竞选广告，叫准备好了。国民党的县市长全部都起来说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什么东西呢？准备好换党执政，政党轮替。那最后呢，整个音乐的一个配乐把这整个广告的一个剧情戏剧张力整个展现渲染出来了，最后呢，马英九他就出现讲了一段话，萧万长出现讲了一段话，能够实际达到开拓选票到吸引中间选民支持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跟典型。现在近几年来说的话，国民党的竞选广告甚至有比民进党更亮眼这样的一种表现的一个趋势。 听他这么一说哈，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台湾最棒的人才不是在政界，不是在党界，不是在政党，而是在广告界，是不是？嗯、 没有， 其实最根本还是人才在里面打造嘛。你说各种准备好了，但最后其实也没准备好嘛，是吧？台湾也被马英九治理的不好的。 对，所以我说刚刚刘教授说他是一个最最棒史上最棒的竞选广告，可是现在很多人可能觉得他是史上最棒的诈骗广告。对，我觉得其实我有一点不同意刘教授的一个说法，我觉得在民进党的文宣组织战这方面，我觉得他还是高过国民党的，因为之后我们可以还有明天包括下礼拜可以再做分享我们这次的一些近距离接触。可是另外一个刘哲君刚刚提到，就是国民党比十年前进步很多。什么叫文宣战？文宣战不是要跟自己比，跟十年前进步，我十年前零分，我现在有十分，我就表示我进步的嘛，他是要跟对手交火。可是我觉得在整体大部分的这些民意反应或者是文宣，你说老人家看不看文宣，你诉诸的还是那些中间或者是年轻人啊， 他我觉得相对绿军还是我认为还是比较高招的， 还是比较弱的是吧， 还是比较高招 哦，高招的 绿军比较厉害，蓝军在这方面还是比较笨的， 嗯， 而且常常抓错那个民意的风向跟热点议题。 比如说呢，举几个例子， 就是我一直在讲最近他在打一支就是打蔡英文的广告，讲那个顶新味家的那个黑心油事件， 嗯， 他就讲说2000年是陈水扁执政，然后顶新回来台湾了，然后2002年是蔡英文当行政院副院长什么的，然后顶新干嘛干嘛了，现在国民党把他抓起来的，所以蔡英文你不用负责吗？可是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在推卸责任。第一，就是你才是现在当家的人，你要解决那是你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东西你只会让人家觉得你在推 卸 责任， 嗯， 但这个东西他打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一个失误。 嗯哼，好，那我们今天也是从这个各个层面哈，也是分析了台湾现在九合一选举的最后的一个情势，那最后的结果到底怎么样，我们一起在明天晚上的时间来共同关注。那最后呢，再次为大家预告我们明天的节目安排，从明天下午的5点开始，在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我们将会全程对这次的选举进行直播。在前线呢，我们会有2名记者，他们也是在各个城市的据点在进行巡回的这样一个采访。那么在棚内呢，我们会同时还跟台湾的一些专家，不管是政府界的，还是这些议员们，还是说资深的媒体人，就是各个层面的专家，我们都会为大家这个进行这个深入的分析。那么在棚内呢，佩芬、盛伟还有我们其他几位新闻组的主持人都会在一起为大家实时报道这次台湾政治史上规模最大的地方选举，它的结果将直接左右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的结果。好，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期待明天的节目。好，以上就是今天三地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邵伟， 我是佩芬， 再见。